藤田青也松开谢池，坐到车边，不慌不忙地看着远处，对黑木队长说： 找到狙击点，把他给我抓出来。 是。 谢池趁他不注意，俯身将头靠近手边，拽下耳环。他迅速直起身，用身体挡住后面的手，小心将耳环引钩捋直，试着将手铐打开。黑木队长带着几个人弓着腰从两边分散靠近，刚一出身体，两枪落下，两人倒下。 哥，我这枪法神不神？ 狗屎的，小心点儿，别伤着自己人了。 知道。 黑木队长一枪崩了一个在地上艰难移动的地下党，虽是钓鱼计划，但处死抗日分子却也是今日任务之一。余党出现自然好，若未出现，此趟也不算白来。老纪匍匐往西边去开车，眼睁睁看同胞死于鬼子枪下，顾不得什么党派之别，恨不得将鬼子全部撕碎。他咬牙握拳，继续行动。何峰将面巾裹得更紧实些，指挥李长胜： 把卡车轮胎和那几个三轮油箱给我打了。 好嘞。 何峰换把枪，翻滚到坡另一边，对处在两块石头缝隙间正居着的老赵说： 我绕到下面去，你把后面那辆卡车边上那几个鬼子拔掉。 屁股交给我，放心。 何峰没等老纪，拿着烟雾弹继续朝西南方向去。鬼子的注意力全被两个狙击手吸引去了，到处找他们的位置。无人注意他何时绕到了另一边，他朝日本兵后背打去，一枪中后脑勺，直到他打出第三枪，守在另一卡车后的日本兵才注意到他的位置，叫嚷着围过来。山坡接连扔下四个烟雾弹，人群没入浓烟里，辨不明方向。何峰往西北方向去，日本兵围在一起，举枪朝烟雾乱扫，他迅速伏在地上，缓缓朝前爬，滚到卡车底下，绕到车另一边。老赵忽然看到两辆卡车从远处浩浩荡荡开了过来，他瞄过去，只见车上挤满日本兵，至少有40个，只有他的位置才能看到援兵。他得提醒李长胜和下面的何峰，按下枪，冲下面大喊了一声： 鬼子援兵来了。 这一叫将他彻彻底底的暴露，日本兵的枪口立马对准他的方向疯狂扫射。老赵滚到另一边，刚重新架上枪，一个手榴弹扔了上来，落在他的一米开外，他未来得及躲开，轰一声，整个人直接被炸出来，滚下了坡。一瞬间，密集的子弹沿着他滚下的路数扫，留下一行蜿蜒的血道。李长胜恨得咬牙切齿，冲那领头的小队长打过去，一时脑昏，子弹打偏，还暴露了位置。他抱着枪迅速往后滚躲，避开扔过来的手榴弹。支援的日本兵跳下车，很快将刑场围起。何峰被逼打着窝在卡车后，一露头就会被打成马蜂窝，他们明显有备而来，看着支援速度，应该是事先就窝在某处，只等听到枪战声便倾巢而出。藤田青也见援兵来，掀开有不要出去，忽然被谢池锁住了脖子，他迅速从他腰间取下刀，横在他的脖间。别动。 我差点忘了，你也是个间谍。 藤田青也心里一凉，冷笑声，不顾脖间的血痕，转过身凄迷地看他： 你真要杀我？ 下去。谢池推着他往前，用脚踢开油污。黑木队长一转头就看到被挟持的长官，立马举枪对着他： 带你的人撤出去，否则我杀了他。 谢池一下车，何峰就看到了他。黑木队长举起右手，示意士兵往后退，烟渐渐散开，人影明晰。李长胜重新找到狙击位，瞄准藤田青野，却不敢开枪。 蝎子压着他一直在移动，他怕一个不慎伤到他。这时老纪开车横冲直撞而来，何峰立即窜出车底，跳上他的车。藤田青也见车子开过来，不顾架在脖子上的刀，握住谢池的手，想要将他反扣。谢池反应极快，提膝抵住他的腿窝，拧住他的右臂，将他按倒在地上。枪火停止，车开了过来，何峰朝谢池伸出手，谢池松开藤田青也朝他而去，藤田青也抱住他的脚，将他拖到后面，借着他的力扑向何峰，手直奔他的面罩去。何峰迅即挡开他的手，藤田青也与何峰缠打着，一心要摘下他的面罩。何峰脸往右偏躲，一手摁住他的肩，一手朝他脖子上打过去。藤田青也躲得极快，从腰间把枪，未待扣下扳机，一把刀刺进他的后肩。谢池缠住藤田青也的背，摁着刀使劲往里插。何峰顺势一脚踹他下车，藤田青也翻滚着躺在地上。谢池用膝盖抵住他的手臂，夺过他手里的枪，对着他的脑袋。他对何峰说，先把他们带上。